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3。 你睇緊嘅係 My Radio， 呢個係傾偈會。咁呢今日呢就我哋當然就請咗我哋本周之星啦，就係、是、鄭松泰博士啦，就上嚟我哋呢個節目啦咁樣。咁我相信有好多聽眾都係唔認識佢㗎啦。咁如果你唔認識佢呢，你就好有問題。你好 唔聽我開場，你開場咁衰呀。 你聽我呢個節目，如果唔認識鄭松泰呢就好有問題咁樣。咁鄭松泰就係我哋《熱血時報》《熱血公民教育》嘅主持啦，本身亦都係呢、這個一個知識分子啦。大学嘅教授啦，咁样咁啊，咁就 教授， 你唔系教授嚟咩？你 系啊，你黑材料嚟啊！我系我哋嗰啲系年青学人咯， 即系影印嗰啲嚟嘅，屌你老味！ 系啊， 郑松泰博士啦，总之佢系一位博士啦，系咪？咁啊，大学担任教职咁样，咁啊，佢啊成为咗本周之星啦，巴闭啦，而家咁就系、是、你就其实系因为咩事咧？就系、是、因为星期日嗰个梁振英嗰个鬼鬼祟祟嗰个 落区。 咨询会就系就住呢个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咧，就去做咨询。咁呢个咨询好奇怪嘅，呢个咨询点奇怪，一阵先讲。咁就系、是、总之佢就三日前先公布啦，鬼鬼祟祟啦。咁当然系其实入 好似两日前，礼拜五先 公布。三日前，礼拜四公布。 礼拜四公布。 咁就然之后咧，就当然又一贯手法啦，安排咗大量嘅呢啲咁样嘅亲建制人士入去啦。入边系当日系场外咧，场内场外都恐怖嘅，场外咧。即系可以话系我喺场外啦，就压迫 你俾人打啊嘛，听讲 我俾人打啲好小事啫，嗰啲我即系夸大 咁啊系，即系成日俾人打啦。 其实我次次俾人打，其实我次次示威都有撞伤嘅。不过我今琴星期日嗰次就比较离谱咗少少咁样，咁但系我都即系下次守 规矩。你有练嘢噶嘛？ 下次守规矩啲啦。咁但系呢个唔系重点，个重点系。佢守規矩啲啊，個差佬啊，咁即係佢係好重嘅布防啦、啊。其實上次落區已經好重布防㗎啦、啊。上次 觀塘道嗰次，即觀塘落區嗰次， 係啊，已經好重布防。 係上次都好重， 今次仲重啲，我覺得。重 今次重今次好似報紙報有850人，即係你基本上600至800人 咁誇張。 報紙報有850人喎、啊， 攞中位數啦。因為我又聽到有200，又有聽到話你頭先又講800咁樣。 其實唔止，應該走嘅時候有啲朋友 400啦，400走唔甩。 係有五架豬籠車咯，最少啫。 400走唔甩，唔止啊。 一邊我數過都已經有8架。 收唔到你支麥嘅，佢話頭先我老婆話數到有8架喎，咁樣。淨係一邊喎，咁樣。咁啊，姑妄听之啦，唔知系唔，冇， 总之几百人啦， 总之几百人啦，500人走唔甩， 系 500人走唔甩。咁入边嗰个场内咨询，嗰个咨询会场内咧，又系全部都系亲建制。 其实几恐怖，咨询场内 相当恐怖。一阵间你先讲下现场嗰个气氛，即系我简介嗰个状况就系你系入唔到去嘅。咁已经预留位置咧，就已经系预留咗好多俾区议员安排嗰啲。咁而事实上佢当然啦，大家知道啦，唔使讲啦，就系、是。有旅游巴送嚟啦，嗰个旅游巴几幽默嘅，嗰个旅游巴今次都几嗰啲 安排几周到嘅， 安排几周到，因为佢嗰个蛇宴好近嘅，咁样佢、其实斋宴好近，佢嗰个系地区咨询斋宴团写紧住，佢写紧住地区咨询斋， 地区咨询斋宴团企呢个参观文化博物馆， 系地区咨询斋宴团呢个名就已经系够赚够鬼马啦，系咪先？ 系咩？佢晏昼食埋斋先嚟嘅咩？嚟？ 唔系，我唔知佢几时食斋，但系你如果我字面睇地区咨询斋宴团。咁系咪其实喺地区咨询入边，应该有斋宴款待。 唔系咁合乎呢个蛇斋饼种嘅主题嘅。 唔系，我意思就系点解喺嗰个 会场里面冇嘢食？ 斋宴啊，大佬，系咪先？咁啊，你哋应该当其时， 其实应该反应翻咁 样，应该提问斋宴咧去咗边啊？咁样咁啊，咁 anyway 啦，入边就即系其实系充斥住。可以话系超过80%，全部都系建制人士啦。咁你又唔准电话登记预约啦，排队啦。咁排队当然有大量嘅排队党喺度啦。咁就其实场外就冇乜特别嘢讲嘅，即系嗰啲你睇翻《热时报》啦，嗰啲我哋俾人禁锢啊、包围嗰啲，嗰啲都值得讲嘅。不过今日就主要唔系讲呢样嘢，因为今日主要就 focus 我哋本周之星郑松泰， 得本周嘅啫。 唔系啊，你继续发功咯。咁、okay、就点解佢会咁受到注目咧？就系、是、因为喺咁嘅环境底下咧，佢基本上系唯一。喺抽中发言嚟到讲啊， 系啊，应该买六合彩嘅， 系唯一一个反对声音可以出到嚟， 是其实唔单止抽中，而系基本上系得一个，即系我个提问系全场十五个发言里面系其得一个， 系咯，就只有你呢个系反梁振英嘅声音。 其实严格嚟讲，我嗰度冇论述可言。 你唔系你讲个气氛先啦，你讲个现场，好多人唔知嗰个现场。 因为我去到嘅时候，其实十二点啊，因为你大家可能冇留意嘅就系喺会场嗰个安排咧，嗰啲地区人士一车车嘅啲旅游巴士斋饼种嗰啲啦，其实佢有另外一条通道入场。 系啊系啊。 咁而地区即系我哋啲普通市民就喺另外边排队，我系排最头嘅，我就跟何文思潮后面。 系。 咁入去嘅时候，基本上我哋都系头嗰十个，但系我哋入场嘅时候咧，基本上已经三分之二嗰个场系坐晒，我哋就已经系坐喺台嘅中间，即系场嘅中间。 系。 咁於是其實你係 即係親建制嘅人就真係坐得建制近啲咯，就真係坐得親建制啲咯。 其實唔係咁，基本上就係我哋前面嗰扎都係建制，而後面嗰扎就係愛港力愛字頭嗰啲嘅建制派。 哦，嗰啲就係拍同你哋一齊排隊。 係啦，佢哋就係排喺我哋後面。 即係安排好嘅，已安排嘅預約人士。就喺前面已經封咗啦，基本上示威無門啦，即係 一定上台噶啦。你諗下，連阿長毛都係喺嗰個台嘅中間逼到去嗰個位置。咁即係個牆嘅中間啦，所以牆嘅中間。咁所以基本上你係唔會有空間俾你走出嚟示威。同埋今次佢做得好嚴格嘅就係咧，佢基本上見到你唔係。因为挂住牌嘅嗰啲地区人士，譬如大埔区、元朗区咧，一个个团带入去， 同埋兼抽喎，嗰日系抽咗唔知道有几多个发言啊，十几个发言，十五个发言抽咗八个区议员出嚟 嘅，唔系，因为其实咁嘅，入去嘅时候咧，有条楼梯要上间学校啊嘛，嗰条楼梯咧，其实分咗两边有两个交合嘅， 系 左边个交合就系地区人士，咁即系话咧，其实头嗰三 round 咧都系抽嗰个交合嘅啫， 系 而我哋排外面嗰条队就有另外一。咁理论上系唔会抽到我哋嘅，因为我哋后面有一扎爱港力嘅，嗰、 哦、 度最少有四五十人嘅。 佢其实系四弯发言啊嘛， 系啦，四弯。 四弯发言，咁四弯入边有三弯系地区人士， 系， 咁啊扑你个街啦，咁啊即系唔怪之掌声如雷啦， 系六合彩噶，其实即系因为其实行上嗰个礼堂嘅时候，佢特登系分开两条队啊嘛，就系咁咯。咁所以其实基本上我入去嘅时候都已经系闷到瞓噶啦，但结果最尾抽到啫， 唔系咁，所以阿泰就成为咗即系郑松泰博士啦，咁样然之后懒见内办访问， 系啊， 郑松泰博士咧就成为咗即系当日嘅一个最大嘅焦点啦。咁你之后都成为咗几份报纸嘅头版啦，唔知一 有我好欣赏明报嗰张咯，嗰张系挥一挥衣袖嗰张咧， 系唔好咁快就上升到去。 OK， 唔系，咁你都要俾我自我感觉良好啊， 唔好咁快就留意，唔好咁快就开始留意自己见喺传媒登嗰个样系点样， 唔系我系留意。靓唔靓仔啊！ 你唔好咁快，唔好咁快跌入咗嗰种咁嘅刘家雄思维。 刘家雄都有留意咩？ 啊， 我同佢唔熟嘅，其实 我估佢有噶，我估佢有噶，咁样咁啊，起码要影到佢啊嘛。 啊 ，OK， 影到佢啊嘛，即系个 cam 要俯瞰先影到佢啊嘛。咁啊，即系总之你就成为咗当日焦点啦。因为喺咁嘅气氛咁嘅，即系阿泰又把握得好好啊。喺嗰个气氛，喺嗰个环境底下，即系阿泰嗰日嗰个发言咧，其实即系系。即係佢點解會捉到咁多嘅 attention 呢，其實就係因為把握到當其時一個好，其實佢即係施政報告諗你好講咩，佢有你嗰個當講嘅廢話嚟㗎嘛。 唔單止係廢話，但你聽到其實係覺得你會隔夜飯都嘔埋出嚟， 系咯，跟住又屌好撚心佢啦，收翻起佢張接凳啦，仆你個街，即系又攋嘢咁樣。 不過咁講，今次其實佢入場嘅時候都狼狽嘅，因為一入場嘅時候，其實即系前面班何文思潮嗰班小朋友咧，都已經係總之一有梁振英發聲，佢哋就會舉起呢個下台手指噶啦，就向佢噶啦 嚇。咁但係佢唔係，但係我意思佢喺公關 show 嚟講咧，其實係做得即係你選舉完咗之後，去到今時今日咧，係做得太過火啦嘛。即係你今時今日仲扮緊曬嘢，攞住嗰本。 上一部仔抄嘢， 攞住嗰张圆凳，攞住嗰张咁嘅接凳，算数啦，即系太突兀啦。 今次又着埋 polo T， 系啦，即系太唔即系不知收敛啊！你即系你适可而止啊嘛，有时呢啲嘢咁啊。但系落区做 show 本身又系一个应该适可而止嘅嘢啦。唔系，其实你搞几次，你选举一阵搞，选举后又搞，都算 Q 数啦，狂搞嘛。咁同埋你嗰日指出咗好大嘅重点啊！你嗰日指出咗好大嘅重点就系话，喂，当全城都喺度讲紧唔见咗一个六个月大嘅 B B， 系 你唔调动警力去揾，喂，即系。 我唔知道即係有啲人講，喂，即係你睇唔到，你都係過咗廿幾個鐘頭，跟完之後先出動重案組。 過咗廿個鐘頭，廿二個鐘 頭。係啊，過咗廿二個鐘頭，你先出動重案組。喂，但係你佈置喺沙田嗰個警力，其實一定唔單止係沙田區嘅警力啦，嗰啲。 唔止，一定 冇可能啦，一定係好多區調嚟啦。係咁嗰度係有超過四五百個警力。喂，呢、這個你當日阿泰就係喺個發言度指出咗呢一樣嘢。 其實呢個就係太荒謬，你根本係唔會。你真係作為一個首長嘅話咧，其實你係唔會犯上呢個咁嘅政治失誤嘅，呢個完全係政治失誤嚟嘅。你係為咗自己做 show， 你以為其實班佢其實同完全同個群眾同埋輿情係脱節啦，當然 係啊。 咁又唔單止佢，而係裏面嗰班嘅建制派保皇黨咧，喺個發言裏面咧，其實係你其實場內場外，我唔知你場外有幾激烈啦。但係場內嗰種係好嗰種詭味嘅氣氛咧，你完全係覺得係 共產黨氣氛咯， 係好共產黨、 好文革嗰種。 有一個我唔知有冇聽眾聽過，就係、是、好似係鄭楚光定邊個建制派議員講嘅一個弊，就係、是、佢話我覺得我嗌你梁振英特首都有啲生外、我應該叫你振英特首。於是佢全程嘅 即係冇管動喎， 佢全程嘅發言都係振英特首、振英哥咁樣。 係跟住我有睇 TVB 有其中一個又係咁樣咯。TVB 有其中一個有個女人，跟住又話、喂，梁振英，你受到咁多嘅抹黑，話你黑社會，我好失望，點解你冇用去嚴正去澄清呢件事？又或者佢甚至乎個意思，即係佢如果我哋去拆解佢個意思，佢臨尾我唔記得咗個完整嘅發言乜嘢。佢最後嗰個女人就係話我希望見到香港仲係一個有法治嘅地方。係 佢開頭嘅時候就話我覺得咧，我支持特區政府咧係依法即係而治嘅咁樣。 佢即係佢嘅意思，佢其實我哋要拆解佢嘅意思。佢意思就係話：喂，梁振英，點解有啲傳媒去話你係黑社會？你唔撚拉鳩佢啊？ 係 即係咁嘅意思啊嘛。 係 即係佢話，即係佢而家即係同佢講話：喂，點解你唔整治啲傳媒啊？你拉鳩咗呢啲傳媒咁啊？凡係批評梁振英拉鳩，佢講撚完之後係掌聲雷動。 佢其實爭句建議就係佢話應該係香港成立專宣傳部嘅，因為嗰個女人最尾嗰句就係應該港台咧係應該係要幫呢個特首咧要做啲乜乜乜乜嘢嘅， 呢個係愛港力一半嘅立場啦，要成為政府 喉舌咁樣。 喂，真係好恐怖，最恐怖係掌聲如雷啊嘛！ 係噶，成所以嗰個到我抽到嘅時候，其實都驚嘅， 都驚啊！你而家應該驚 啦， 你而家應該驚啦。 你圍住其實百幾個嗰邊。你唔單止係啊，有個係咪啊有個叫咩咧？即係去鄉市仇志強，唔係仇志強， 仇志強又喺度 爆炸頭嗰個 侯志強， 侯志強侯仇志強邊個 嘅？係侯志強 有嚟到嘅， 係佢冇發現 啦，冇發現，但係坐喺前排 嘅。即係你有理由相信懷疑係有拖馬嚟㗎嘛？ 有拖馬嚟，出面企曬嗰啲全部，你覺得係 即係新社聯嗰啲咯， 新社聯咯， 新社聯咯，喺何文思做大示威嗰啲咯，但 係 又唔係好多人嘅，即係以沙田。區嚟講，動員力比較差啲。今次動員力比較差啲，即係我哋講多啲嗰個場內個氣氛，因為好多人唔知呢啲諮詢會點解我哋次次都要差唔多次次都要去，就係因為其實嗰、那個。其實係值得再衝入去多一次嘅，撲你個街，即係 話你啊， 係啊， 喺科館嗰次 係值得再係值得再衝入去多一次嘅，即係嗰個其實就係由科館嗰陣已經開始玩呢啲把戲啊嘛，但係而家越玩越離譜。 唔係，其實我後來翻屋企睇翻電視咧，你喺電視嘅特別係 TVB 嗰個剪輯咧，你基本上你係完全係兩個世界嘅一回事。TVB 你好似係鋪到真係有好多居民發言，然之後大家係好理性發言討論啊，叫政府建議乜嘢啊，諸如此類啊，但係你喺裏面真係聽足成。个过程咧，系其实呢班真系擦鞋擦到，即系讲得衰听，系啰柚都舐埋，即系啰柚舐埋。 同埋 TVB 有个 editing 又已经系好衰啦，佢嗰个系剪咗啲先有一啲支持嘅声音啦，咁然之后系事实上呢个都系真相嚟嘅，唯一罕有嘅一个反对声音就系郑 就系我啦，我有睇到 咁系但系你要知道呢个之所以会出咗一个咁样嘅支持与反对嘅比率，系一个经过一个事先嘅安排，一个完全系不民主，甚至乎可以话一个不公义嘅安排，先导致到呢个状况。咁好啦。咁跟住咧，嗰、那个剪辑嘅衰价嘅地方系乜嘢咧？好啦，郑松泰就佢净系剪辑咗郑松泰指控佢话 浪费警力啦， 系啊，浪费警力。咁、那个边唔捻见咗，你又叫我哋喺度听你废噏咁样吓。咁啊，跟住然之后咧，跟住佢剪咗一个唔知边个嚟嘅 嗰个系应该系民建联嗰啲地区干事诸如此类嘅。 跟住佢就话啦，佢剪咗佢一句嘢，我唔知道完整 系啊。佢其实佢开始发言第一句就回应我啦。佢嗰个人发言就係我之后嗰个人发言嘅。佢话借黄秋生嗰个说话呢，你如果咁讲话真係地震都关特首事啦咁。 地震啊梗係关特首事啦，白痴。 你咪梗係系啦。 即係你而家回应 嘅。回应 嘅。呢个人係智障嚟嘅。地震点可能唔关特首事啊。 但係 如果香港发生地震。 我同你讲啊，其实的而且个场里面嗰班系咁嘅反应啊，嗰班佢即刻拍手，系啊，地震真系唔关特首事，系咁样。 即系呢啲嗱，呢个显示咗几个水平嘅问题。第一就系入边嗰班人，佢即系正土共能够动员到嘅人，就系咁样嘅智商嘅人。然之后嗰个人佢以为自己系驳斥你嘅， 系 佢以为自己系驳斥 紧我， 以为作驳斥咗你。好啦，佢以为系咁样。嗱，呢个人又系低智商啦，发言嗰个低智商，掌声雷动嗰啲低智商 ，TVB 都系低智商噶嘛 ？TVB 觉得咁样系等于系维稳啊嘛？TVB 嗰个逻辑就系乜嘢？即系嗌交就系咁样噶啦，即系八婆嘅思维就系咁样。边个讲最后一句总结成件事嗰个就系赢噶嘛？咁 TVB 会将嗰条八婆，即系嗰个男人嚟嘅， 嗰个八婆， 嗰个八婆一般嘅男人就摆喺最尾。你话 唔系？同埋，其实嗰个疑似民建联嗰地区人士，因为嗰一刻咧，佢讲完之后第一句回应我咧，我已经即刻落咗个决定噶啦。咁我同因为我同阿 Jason 咧隔篱个手足一齐，我就喂。我攞嘢走，跟住吓你走啦，我话梗系啦，唔通应该听佢咁样借佢，然之后再抽我水啊？我呢啲咁即系抽完水即刻走啦，咁我先挥一挥衣袖啫嘛。 哦，咁样嘅，即系你 hit and run 嗰阵。 系啊 ，hit 咗即刻走啦嗰下。 唔系，其实唔够人啊，即系唔够人入去。如果有够人咧，系应该响去嘅呢位，系应该响。喂，因为嗱，即系我好啦，讲埋嗰个低智商嘅情况先。那个低智商嘅情况就系话 ，TVB 根据嗰个八婆嘅逻辑，佢认为吓抢尾位。总结嗰一句就等于系赢咗，但系佢剪辑咗呢一句啊嘛，佢剪辑咗呢一句就即系证明咗 TVB 剪片嗰条契弟，佢系认为嗰条咁样嘅地震都关梁振英事，嗰条垃圾佢系驳斥到你噶嘛， 吓梗系啦， 即系佢系智障噶嘛，但系喂你常识你都明白。呢、這个嘢当然系冇 point 噶， 地震都关阿基洛斯啦， 系啊， 即系咁。 一个地区发生地震，你作为嗰个地方嘅行政长官，最高首长，佢当然系关你。 唔系你执住成个公权力噶嘛，你系可以控制成个地方嘅资源噶嘛。 佢当然系关你事啊。咁你话天灾，即系有啲人又好简单单纯地去觉得就系话，喂，天灾就系天意，天灾就唔关嗰个政府事，政府系包埋预防天灾噶嘛。 系天灾人祸嚟所谓嘅， 政府系包埋，即系政府我哋纳税啦，或者我哋建设社会啦 ，whatever， 唔好净系讲纳税人啦。我哋建设社会啦，或者我土生土长喺呢个地方，我哋之所以支持授权呢个政府，当然我哋冇授权呢个689政府。但如果假设系啊，一个正常嘅情况，我哋授权俾佢嘅话，喂，去就算我哋控制唔到天灾，但系天灾如何地去应变，都系佢嘅工作嘅一部分嚟。 因为你最简单，你保障生命财产就系你政府嘅功能啦嘛，即系基本功能。 系啦，嗱呢个系常识啦，大家好繁衍啦，我讲啲好常识嘅嘢。但系我想引申推论落去嗰样嘢就系话。佢嗰条民建联嗰条垃圾疑似民建联啦，唔知啊，即系嗰条垃圾，佢会举呢个例子，佢其实就系、是、即系喺诡辩嚟讲就系加谋法啫嘛，佢想将呢个咁样嘅大陆人抢港 B 呢一样嘢，都系一个悲剧， 都系一个悲剧。 然之后我就话喂，如果所有嘅悲剧都要你都关梁政事嘅，咁就连地震都关佢事啦，咁样佢呢个加谋法就正正系失败咗嘅。你就算加谋咗一百倍，由抢 B 去到地震，都系关梁振英事。好啦，而家退一万步同你讲，而家唔系地震，而家系讲抢 B 就梗系关你梁振英事啦。 咁即系所以系 冇可能唔关嘅事啦，系咪先？呢件事喺香港发生。呢件事喺香港发生，系一个可以话系骇人听闻嘅一个惨案。 你几廿年都冇听过啦，系啊，官方警察报案系完全冇立案，但系当然你话坊间系有谣传嘅。 吓，唔系啊，我你首先我哋去讲翻嗰件事嘅严重性先。我哋以我哋对香港社会嘅认识，尤其是我细个住屋村嘅， 唔系，我都系细个住屋村。 喂，即系我哋以前细个屋村都会见到人哋喺街度抢嘢。 系， 你而家香港，即系以我哋仲系而家唔敢讲啦，喺我哋认知已经现代化咗嘅香港，喺街度抢嘢都唔会有咯，何况系抢 B B？ 你唔好话抢嘢都唔会有啦，你走去嗰啲文具铺偷糖啊， 都唔会有啦， 你都唔会有啊， 系咪先？ 即系因为你明显知道嘅就系你偷嗰嘢，你其实走唔甩嘅，严格嚟讲系密度咁高噶嘛，大佬。 系咯，咁好啦。咁但係而家就真係发生咗嘛、就真係发生咗。 而且係真係未搵到嘛，到而家。 係真係未搵到嘛。所以其实嗰条契弟讲嘅嘢又唔完全错得晒。佢用咗地震呢个比喻其实都唔完全错。因为嗰个震惊嘅程度就同香港发生地震係差唔撚多㗎。 係可以震到咁嘅地步。 係係去到咁嘅地步。 到呢一步。 同埋呢件事係直接震荡咗梁振英嘅政府㗎嘛。 係 喺梁振英嘅管治嚟到讲呢件事係等于地震。 同埋再加上就係因为佢回应得太慢啦。你礼拜五到咗你真系礼拜日俾人执嘅时候，你先系咁样走出嚟。 你嗰一个系佢即系 即系佢都系嗰日先回应噶。 佢之后后屘咪阿统英回应咯。 系啊， 就系借完两证之后，跟住嗰晚统英先回应。 基本上系你借佢，佢先至知道系要反应。 系啊， 佢系唔知道嗰件事系等同地震嘅，可能民建联嗰条友提一提佢， 可以提一提先、啊。原来地震咁大， 系等于地震，因为佢犯咗几个好巨大嘅错误。第一就系呢件事之所以发生，呢、件事之所以会发生，系同香港政府嘅施政息息相关。 系 就系讲紧我哋呢件事唔系今日先讲噶嘛，我哋唔系发生咗抢 B 事件先讲噶嘛，由呢个奶粉事件、双非孕妇事件，我哋一路 抢闸开始，抢床位开始， 系啦，我哋一路已经系讲紧嗰个中共殖民嗰个问题，无论系自由行、新移民、零配额，系咪零配额噶？自由行嗰个叫咩啊？ 唔系双非零配额，双非零配额。 唔系啊，我唔系讲双非零配额，佢讲个 自由行， 嗰、个叫咩啊？那個、 自由行上限 系啦系啦，即系越嚟越多自由行。跟住然之后咧，面对呢个咁样嘅双非孕妇，佢嘅表现，即系算系有啲表现啦，但都唔关，唔系好。 唔系双非零配额，其实系佢唯一一个政绩嚟噶啦。 系啦，但系唔系，但系其实嗰个效果系大中共配合你帮你做嘅嘛，嗰、那个唔系香港施政大嘅结果嚟噶嘛。咁好啦，奶粉到而家到而家。因为都是民间逼使才有个限奶令、但其实又成日都想撤回，跟住又搞压力测试，搞压力测试又搞到一镬泡咁样， 搞一镬泡啦， 搞就证明咗真系受唔到压力， 真系受唔到压力。 咁你点样搞咧？然之后就发展到而家，仲要正值我哋，即系尤其是我哋比较关心啦，仲要正值系 上个礼拜人口政策咨询， 系啦，仲要正值讲紧人口政策咨询，人口政策咨询已经全场喺度吠紧嗰样嘢噶啦，已经系讲紧喂大佬，你呢个咁样嘅殖民嘅政策，你容许佢咁样做，你系一定会出事，就出事俾你睇， 喂，就系真系撞啱今个礼拜，真系出事俾你睇。 佢就即刻出事俾你睇，然之后出咗事之后，然之后出咗事好啦。呢啲嘢我哋可以话系你，我哋可以话系我哋嗰个成个民间，又或者我哋成个对于嗰个咁多嘅状况嘅指控，讲紧嘅就系话中共嘅帝国身影对香港嘅殖民带嚟嘅种种后果嘛。而你梁振英本身又系一个又系一个点讲啊？即系你系一个疑似地下党员，你系一个中共，你系一个中共干预香港政制嘅一个代言人物。咁你当然系硬食呢样嘢噶啦， 你绝对硬食。你其实无论你疑似嘅身份，甚至你讲嘢嘅内容，你个行为，其实都系真系一个高干，你学习高干子弟嘅一啲嘅言语嚟嘅。 系啦，即系你种种嘅施政，你从上台到你由一上台 咩内交啊、 外交啊、用语啊，嗰种大陆嘅官僚嘅嗰种咁样嘅官僚嘅霸道啊 ，presentation 啊，其实全部都系。 同埋即系一当选即系中联办去述职啊，唔系中联办述职，去中联办去致谢啊， 致谢啊，揾你当握手啊， 频上去北京述职啊，种种所有嘅嘢都显示咗。你梁振英是同呢啲所有中共殖民同埋大陆嘅香港赤化所有嘅问题，都系源自于你上台变成咁样嘅。咁所以呢一件事系直接令到你地震啦。所以谂下嗰段友讲得冇错， 其实觉得冇错嘅，即系点醒咗佢。 系啊，跟住然之后地震完之后反应慢，22小时先至出动呢个重案组。政府良久没有回应，即系直至到废完佢之后啦，然之后跟住佢先至喺个咨询会度答你，托英先至出嚟讲嘢， 先讲嘢， 先话要正视个问题。 其实最惨之后，后屘佢系借 TVB 同埋借翻媒体咧，系咁拍啲警员落区去问人哋有冇即系有冇装闭路电视啊，搵唔搵到天眼啊，周围搵嗰啲片。 吓， 咁其实呢一个我觉得系最致命嘅，因为其实问题咧就系你呢一个咁震荡原因嘅就系。你當然我哋冇預期係會俾人哋老 B 啦，更加其實最清楚就係香港其實周街都係人，你真係嗰一下俾人哋搶到，其實你冇理由係真係有市民睇唔到，而係你警察密度咁高，你一報案你理應應該係嗰區當區嘅警察係可以反應好快，但係結果就係你去真係揾啲街坊。是要拍呢啲镜头，其实呢一个系翻去80年代嗰种咧，你要即系拍啲警察真系做咗，我话俾你睇，扮紧做紧嘢啦，你哋慢慢等下啦咁。 系啊， 咁于是而家就流放啲消息出嚟，就话啊已经揾到啲咩嘅资料啦，几多岁嘅妇人啊，个样系点样啊咁。咁其实呢啲完全系太过过时，呢啲系共产党先做啲嘅手法嚟 嘅。咪央视成日拍嗰啲公安特辑咯，央视咪 即系霸门，然之后俾你影下啲咯，睇影到你里面两个喺度睇咸片嗰种。 系啊，央视嗰节目好啦。好笑，我唔记得咗乜捻嘢节目，成日讲公，集集都系讲公安踢烂人哋道门，咁样城管咁捻样，都唔知嗰啲系咪真系罪犯嚟嘅咁样。所以你嗰日，所以点解咁大回响咧？就因为你星期日喺入边，第一就系你仅有嘅发言啦，同埋其实你当日嘅发言系正中要害，即系真系 hit 到佢，即系其实 hit 到嘅意思係令到大家真係覺得嗰件事堅離譜㗎嘛。 係真係堅離譜。 堅離譜，而堅離譜之中佢係莫言㗎嘛。佢好似係俾你鬧醒咗。 佢好似唔係，其實我喺度鬧佢嘅時候呢，我喺台上面嗰份，因為我見住佢哋三個坐喺度啦，張炳良啦，阿傻強啦，梁靜坐中間啦。咁張炳良一貫嘅就係，因為其實佢係因為可能習慣咗上堂嗰啲風格係呆咗咁樣坐喺度啦。OK， 傻強係陰陰嘴笑嘅，即係我唔係呢個唔係 trap 佢，唔係扇佢一鑊，但係其實佢係好留心同埋好尊重我咁樣聽我講嘢，我 feel 到佢尊重我嘅。 即係傻強都覺得呢單嘢有問題。 跟住然之後，梁靜其實喺嗰一下先覺得，其實佢係惡言嘅。 或者傻强已经同佢讲捻咗啦，可能傻强 你睇住奶嘢，你奶硬啊！即系我嗰刻我感觉就系傻强心里面嘅就系你奶硬嘢嘅，你点？ 傻强系唔捻系同你讲捻咗， 都同你讲咗啦。 捻系咧，而家系咪捻系咧？ 但系点解嗰一下呢啲可能即系应间再讲，因为喺嗰个我发言之前咧，有段时间咧，少少一个故事有个插曲嚟，因为我 下次先讲。